第130章淘汰之。迪迪这话不问还好，一问诱惑他们八个人都来了感觉。迪迪很慌， 喂，你们为什么这么沉默？ 众人有点迟疑，迪迪还是有点不可思议。 真的饿了？ 你等一下，你先别提这个字。 余文吞咽了一下口水，看到余文这个动作，迪迪更慌了。不过迪迪很快发现，这八个人的脸色并没有比自己好多少。油火一脸不爽，秦鸠要笑不笑，那表情说不上来是嘲讽更多，还是尴尬更多。至于杨叔他们都还懵着。最明显的就是余文，他看着比迪迪还要慌，也是真心实意打了个半天才发现自己是敌方阵营的，这谁受得了啊。平常心，平常心。迪迪做了个深呼吸，让自己冷静下来，理智告诉自己面前这八个人都是危险的，甚至比题目本身安排的那些镜像人还要危险。但感情上，迪迪不想把这群人放在对立面。远一点的地方突然传来几声动静，迪迪转头看过去，就见小平头从吧台后面站起来，跺着发麻的腿朝这里瞄，一副想要知道分数又拉不下脸来的模样。迪迪想都没想，立刻惊呼一声，用足够亢奋的语气叫道， 我就说吧，81分，好高。 迪迪同学用尽了毕生演技， 照这么下去啊，你们考完这门不得200多分啊，那不就直接通过考试了。 宇文一把抓住他的手，用口型说， 你等会儿悠着点吹。 迪迪冲他使眼色，又对油货他们说， 秦哥油哥，一楼玻璃敞着，怪不安全的，你们能别在这儿杵着吗？我怕又有镜像人窜进来。 傻子都看得出来迪迪在帮忙遮掩事实，因为不远处还蹲着几个外人。 去楼上， 油货说。众人陆陆续续走向楼梯，迪迪犹豫了一秒，咬牙跟上去了。 那个， 有人踌躇说， 我们能待在这里吗？ 油火回头一看，问话的是荧光绿，另外三个被救的学生也捂着伤口，眼巴巴地看着他们。说是待在这里，其实隐藏含义就是，我们可以加入你们吗？如果是半个小时前，油火肯定乐意，可现在不同，他们成了镜像人，让考生加进来，那是疯了吗？ 不能， 油货说。楼下几人都愣住了，可能没有想过对方拒绝的这么直接。 能不能再商量一下？ 荧光绿脸色苍白，只有两颊微微泛起一层很薄的红，真的是硬着头皮再说了。油货无动于衷， 不用商量。 秦鸠看了他一眼，忽然可以想象当年考官 A 被形容为系统代言人的样子。 我们身体素质都还可以。 荧光绿转头看向那三个学生，像是在寻求一种支持。学生轻声地说了句 please， 看上去可怜兮兮的。 你看，我们都很想留下来，虽然算不上厉害的队友，但是需要人手的时候我们可以凑数。 荧光绿继续说， 我保证不占用你们的食物、药品，任何资源都不用考虑我们，任何。 他强调完又放软了语气说， 我们只是想找人做个伴儿。 眼光绿说话的语气像个在国外久居的人，所以跟那三个外国学生交流没有什么障碍。做完保证后，他转头小声对三个学生解释了几句，学生立刻举起手来拍胸脯， 一副跟着他一起做保证的样子。幽火皱了一下眉，金鸠手指点了几下说，何必呢，你们我们再加上那位脸拉得比驴长的板寸，人太多了，你们不怕再引来一批镜像人？荧光绿愣了一下，白人学生听了翻译连忙摇头。近30个镜像人围攻过来都团灭了，足见这群人有多厉害，跟着他们总比单打独斗来得强。况且刚杀完一大波镜像人，附近暂时应该不会来信。荧光绿说， 我们不怕。 秦鸠哦了一声，我们怕。这么连环拒绝下来，谁都坚持不住。荧光绿垂头丧气地说， 那好吧。 小平头顶着一张冷嘲热讽的脸，低声骂了一句， 切，拽什么拽，我稀罕吗？ 小平头说着，拖着有点发麻的腿一瘸一拐地走了，他三转两转就消失在了拐角，再不见踪影。荧光绿紧搂着老婆长叹了口气，也出去了，唯独那三个学生还僵着。两个学生脖子上有伤，庆幸的是拯救及时，不至于流血不止。他们犹犹豫豫地走了几步，又转过头来用英文对油火他们说了句， 谢谢，虽然不能留下来，但还是非常感谢。 杨叔咚咚咚下了楼说， 等一下，这止血贴，这几颗是消炎药，万一伤口有什么问题你就处理一下，我们东西也不多了，就这样。 学生眼珠蹭得亮了，大头那个就是差点被镜像人扛走的，他对油货这群人的好感比谁都深。他指了指隔壁说， 我们可以待在那栋楼吗？ 杨叔没忍住说， 我们又不是街道办的，管天管地还要管隔壁吗？爱住住呗。 学生笑起来，蓝色的眼睛像哈士奇。 那栋楼里说不定也有武器，万一再碰到镜像人，你们打开窗户冲隔壁喊一句 John， 我会冲过来帮忙的。 好不容易把这群热情的学生送走，游火他们回到顶楼。这层没有影厅，主要是放映室和各种办公室，通透的窗户可以让他们观察到楼外的景象。游火坐在窗台上，看着那对荧光夫妇小心翼翼地在周围转了一圈，似乎不知道该去哪儿。最后还是John他们打开了窗，把那两个可怜蛋叫过去了。放映室的门咔嗒一声响，最后一个人进了屋，是坠在末尾的迪迪。游火收回视线看向他，刚要开口，迪迪抢先说话了， 我不走，我没地方去，在这种地方找到一个合拍的队友概率很小，找到一个足够厉害的合拍队友更难。 秦九挑着眉，所以你就找了一群合拍的敌人？迪里问。 那你们饿了会把我吸成干尸吗？ 难说。 幽火毫不犹豫地泼冷水。迪里背靠着门老老实实地站着，有点无辜。 我看刚刚那三个学生就挺好的。 楚月说， 你去找他们吧。迪离委委屈屈地说，是还行，但是他们已经三个人了，三角形最稳固，加我一个就没有那么稳固了。 已经不稳了 啊？刚刚那对情侣也去隔壁了，那俩穿得跟萤火虫似的。五个人也还行吧，小梨子去了也挺合适的，他们缺个领头。楚月接着说。迪里反应过了一会儿才知道小梨子是叫他。迪里摇头说， 我不去，那对男女我总觉得在哪儿见过，有点眼熟。 眼熟不是好事啊，一见如故。 迪里一脸你是智障吗的表情说，考场上见过的人 但凡活跃一点，我都不会只是眼熟的。只有毫无存在感的人，我才会死活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。你想想，什么样的人才会毫无存在感呢？弱的，弱一点其实也没关系。很多人虽然不厉害，但他愿意出力帮忙。我记性不差的，只要主动表示自己可以干点什么的，我肯定都认识。就那种从头缩到尾的，我记不住。哎，好像也是啊，刚刚确实没见他们干什么。余文想了想回，哼，我就直说吧，之前有剑掉在了他们脚边，他们都不知道捡一下。好吧，哼，你看人还挺细的。反正我不怕你们，也不想走。这样好了，你们如果感觉到饿了就说一声，我立刻躲开把自己保护起来。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诱惑他们也没坚持赶人。比起驱赶，他们现在更需要弄明白自己的处境。 吴丽说，我刚刚在脑子里面理了一下，首先我们上一轮都进过镜子，又从镜子里面都出来了，按照这场考试的背景定义，我们呢算是镜像人。吴丽说着伸出了一根手指，那么就有一个问题了，真正的镜像人呢不是本尊，而是镜子里面那位代替原主，可我们是本尊。那么这样看来呢，我们跟原汁原味的镜像人应该有细微区别的，区别在哪里？ 暂时看不出来，要有活的镜像人做参照。 对，所以我们要抓一个活的。这位吴丽小姐说起绑架都特别理性，满身正气。她顿了一下又道，然后呢，题目说过，考生基本默认为镇民，做出符合身份的行为会有加分，不符合会减分，所以考生杀镜像人会加三分，杀镇民减三分，因为杀的是同类，不符合身份。系统很刁，举例只举了一种，现在看来反过来也是应该一样的。吴丽竖起了第二根手指说，我们杀镜像人是残害同类，会减分的。那么如果要加分的话， 他没有说后半句，但所有人都明白，要加分可能就得杀镇民。屋子里静了一瞬，迪里有一瞬间头皮一麻。 结果游惑说，保送卡都不要，要分干嘛？众人扑的一下笑出来，余文笑得尤其畅快，万万没想到他有对分数如此豁达的一天。楚月却提醒道，你别忘了现在的考制啊，每门考试结束的时候呢，分数排名为 D 的考生直接淘汰。众人瞬间笑不动了。余文试探着问， 那淘汰是怎么淘汰啊？ 秦鸠沉声说，抹杀存在，换言之就是消失，就是再也找不到了。秦鸠说完看了游惑一眼。